方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琴海参的许莹。哎，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琴。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随着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真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一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很多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法了，其实海参不会， 不会，海参它是温补的，特别适合夏天来进补。而且你想咱们进补的时候呢，海参能是让你吃一种东西补到很多种营养。海参里面有很多18种氨基酸，多种微量元素，什么钙呀、铁啊、锌啊、硒啊，包括维生素各种很多。而且还有海参皂带次生粘多糖，对老年人比较好的，对男士比较好的精氨酸，对孩子 DHA 脑黄金。所以说女士爱美的，咱还有胶原蛋白。当你吃海参的时候，你吃的是一口海参，但你补的是全家男女老少都需要的营养。 其实提到小琴海参，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的不陌生了。各大型超市当中都能见到。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办过一次地面活动。那次地面活动当中据说也是非常的火爆啊。 对，我们会员见面会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小琴海参，然后对我们也是非常的认可，我们很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说今天才特别给大家推荐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组合，就是感谢大家。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我们会员答谢宴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呼声很高的一个组合。今天专门给大家再带过来。 是什么样的组合呢？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首先海参是10头1大包的，每一根独立包装，10头1整包是300克左右，然后一共9大包就是90只海参。 哇哦！ 然后还要再给大家送100克的沁州黄小米10大包。 我们就先说这90根海参，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 市场价咱们全国300多个门店统一的价格5310元。 5310元， 对， 其实已经算是良心价了。 对呀， 毕竟我们的海参大嘛。 对，而且你吃90天，你天天吃能吃3个月呢呀。所以说，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听好了，包括你拿回家提货券也是5300多，你送人还有面子。 哎， 但你今天只要花到1380元。比专柜相当于打了3折左右的价格呀。 真的是， 还有那么多礼品呢。 1380元，90头，我们算一下一头才多少钱，自己算吧。另外呢，我们还送给大家的10袋的黄小米， 对，沁州黄的小米，特别好，你回家可以做小米捞聊身呢。早晨起来做早餐的时候，小米海参粥，包括夏天了，咱们也可以拌点小凉菜，比如说像小琴姐自己在家呢，她是海参拌黄瓜早餐。然后配点白粥也特别好。 海参泡黄瓜就把海参烫一下，焯一下。 对，不用，海参它是熟的了，你就给它化开之后就可以了。 直接拌。 对，把海参切成丁，然后黄瓜切成丁，一凉拌就是小凉菜。 太方便了。 对，因为下海参今天你拿到，听好，咱不是说以前那种干海参，你回家要泡发，我们今天是即食的，打开就能吃。所以说化好了之后切开就行。你要做小米粥的话，不用等粥跟粥一起做，你等粥熟了以后再放海参就行了，因为海参是熟的。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的是提货券。 对，提货券很方便。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什么端午节呀、中秋节呀，走亲访友的时候，包括家里有人说有人怀孕了呀，我给送点礼物，送什么？你送钱不合适，多了少了的，你送点海参的话，送的是健康，谁都喜欢。而且提货券上你送给人家一张券，不用你大包小包拎着了。然后券上的话人家写的5300多，去店里一问5000多，但你先花1000多，送礼的话特别适合。 有朋友自己一想，哎，我最近也没有想吃海参的计划，但是今天 天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之后，你可以先买， 嗯， 然后这个随时想吃的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就直接把海参送上门了。 对，我们你再打电话拿提货券提货的时候，我们是免费送货的， 嗯， 所以说运费都是我们来出的。今天如果你把这个名额占下来的话，相当于有个定个优惠。但是如果说今天哦，我暂时再想一想，家里海参没吃完呢，你提货券也不占地方，没关系，可以先定啊。但等你说你家里海参吃完了，我想再订的时候，你不在我们直播时段的话，是没有这么大的优惠的。 也可以嘛，5000多块钱，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抢购。 店里可以啊，欢迎啊。 我们今天带来的小秦冷冻即食海参，一包里面有10根，然后一包有300多克，一共是9袋90根。然后另外呢，赠给大家10袋的沁州黄小米，一共是1380块钱。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双十一、双十二、618，女生节、女神节，还在为秒杀争分夺秒， 你 out 啦！ 秒杀也可以用听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Now you're listening to Lifetime Radio。 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小秦海参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 小秦海参我们啊是首先是用小秦姐的人名头像来做商标的， 嗯， 每一根海参上面有小秦姐人名头像做 logo， 很， 所以说大家知道买海参找小秦，你看到小秦两个字知道我们是用人品担保产品品质的。从1999年那个时候，20年前了嘛， 嗯， 当时小秦姐是2米柜台起家做海参，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20年，我们专业只做海参。你像海参小秦在大连特别有名，而且很多朋友也劝小秦姐说，你年销售额企业做了8个多亿了， 嗯， 那你大连有这么多海产，你做个海鲜大礼包小秦牌大家肯定喜欢。但小秦姐说，我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行了，我就只做海参， 嗯， 所以当你吃小秦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匠人精神的人在做的，有情怀的海参。吃海参你就找小秦，你真的是放心的。 哎，嗯，那我们很多人了解海参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海参啊，我们国家一定要吃辽宁的海参，特别是大连的海参。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海参呢，它在世界上各地都有呀，在国外也有海参， 嗯， 世界上海参有1000多种，但是这里面只有咱们大连辽四参是入药点的。 嗯， 你像现在市面上卖海参火了，大家都喜欢吃海参，都有滋补意识了。那外国海参来了之后很便宜的，一根几块钱，大家图便宜买，但是你发现不一样。你选海参的话，包括中国南方也有海参叫菜参， 嗯， 一定要选对正宗大连的辽四参。今天我给大家保证的是，每一根小秦海参都是我们大连海域长兴岛的好海参， 哦， 而且我们小秦海参是地理标志认证的，水温呐，啊，潮差呀，空气清洁度啊，各个指标都达到这个要求，才能拿到这个认证。 哦， 所以说从源头上你就是放心的海参。 所以这样说来的话，这个海参它其实有很多讲究的。 对， 我们到这个饭店当中，可能有的饭店的海参很贵很贵，然后有一些饭店的海参你觉得还挺便宜的，完全能接受，但吃起来可能就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不是那么好。 一分价钱一分货，包括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有些酒席里面海参是一条一条的， 嗯， 它不是给你整个的。我一看的话，懂的人你就知道了，连刺都没有，海参基你也见不到，那就是菜参。 哎， 所以说今天吃海参选辽四参。那我们这么高品质的海参今天还给大家这个特殊的活动力度，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30克的海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它是很大一头的吗？ 咱们海参呢是3年左右大小的，就是适合大家夏天来一天一只的进补，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每天吃海参了。今天就是天天吃，能吃到90天，因为我们是90只嘛， 嗯， 石头一大包300克，一共9大包，90只海参市场价是5310，我们今天就海参就5000多，你才花到1380。然后我还额外给大家再送100克的沁州黄小米10大包， 嗯， 这个礼物是任何一个店也都不可能送的，价格也不会有的。 是的，好的产品我们不需要额外的非常假的那样去吆喝， 嗯， 懂行的朋友立马就知道了，1380块钱可以直接带走。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7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 自打开播已经三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人们呢是越来越重视生活品味和健康、 还有养生的 因为那个健康确实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呢，其他都是白搭，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 对 因此呢，怎么吃，吃什么，大家很重要。比如说原来有些女人也好，老人也好，小孩也好，会在家里自己炖点这个银耳羹。 包银耳羹。 对、这个银耳羹如果在家里自己包的话，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包成的。 您就想吧，如果夏天您要包个银耳羹，您最起码也要先泡发、泡发之后呢再进行小火大火的焖煮，最起码一天时间都用来去包银耳羹了。 是， 关键是夏天天气这么热，外边将近40度了，屋里边厨房得40多度的一个温度、大汗淋漓的。而且对于很多老年人会说，我煲一大锅吧，煲一大锅我可以吃一个礼拜。但是很多银耳呢，一旦煲完之后长时间存放呢，会产生非常多的亚硝酸盐，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没错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产品现在可真的是火了。 没错，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夏朵逸园的冻干薏米枸杞的银耳羹。其实很多的一些会员的话呢，对于它比较了解，去年分享过。那今天的话呢，特别是把它的升级版本拿来分享给大家，很多老年人啊、小孩啊，也包括一些女性朋友们呢、男性啊，都可以来吃的。 对， 保证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的，而且非常方便，是在于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泡发，就可以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羹了。 没错，而且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每天呢喝点这个银耳羹， 早上起床 对身体多有好处啊。 没错， 但是如果煲起来的话呢，确实很麻烦。那么今天我们给您提供这个产品的话呢，拿热水啪一冲的话呢，据说60秒， 对， 马上这个大朵的云朵就展开了， 就散开了。 而且里边呢，它那种你说胶原蛋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那个黏黏的、浓浓的、胶质满满的， 没错， 非常好，而且味道还非常好。 没错就像刚才周老师说了，说我们买这个银耳也好啊，包括烹饪方式也好啊，一定都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的原材料选择是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银耳，它被称为是银耳之乡。而且每一朵银耳的话呢，都选择的是黄金的糯耳，跟您在市面上买那种惨白的大朵的完全不一样啊。它朵比较小一些，颜色呢呈一种金黄的一个颜色，再加上我们选择的是头茬的40天左右的一个香耳，而且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的一个采摘，在6到8小时之内呢进行当天的一个熬煮，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成分更大的一个保留。同时的话呢，我们的烹饪方式不一样啊，您说家里边您顶多拿天然气煮一煮，焖一焖，但是我们是大小火循序的不断的一个改变，用老式的手法帮助您把胶质熬出来的更加充分一些。 没错，刚才您说他选用的是银耳之乡莆田的银耳， 没错， 而且呢是采摘生长期呢40天的银耳，要求非常严格， 它很嫩， 而且它那个朵片非常的厚实，你发现吗？喝起来吃起来呢口感特别的滑嫩，而且刚才您说了，它这种冻干技术确实是保留了银耳它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还有很多的维生素营养成分全都保留进去了。 可能很多会员会再问说，什么叫冻干技术啊？ 对， 我之前也没有听到过呀。我们之所以选择冻干技术啊，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在每天几分钟的时间之内泡发，就可以吃到跟新鲜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银耳羹了。 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可以说是一年以后的一个回归。 没错没错因为今天 的组合力度是全新升级的。首先先带给大家的是无糖的薏米枸杞银耳羹，无防腐剂，无添加剂，一共是有五大盒，每盒里边是有十包的。同时呢，再额外送给大家果汇银耳羹，一共是25包。再包括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再额外送给大家泡银耳的一个专用杯一个啊。在市面上，整个组合价格是799元钱。 所以刚才您说50包加上25包，这就是75包了，再加上一个杯子啊， 对， 那个杯子质量也是非常好的。您要是泡完了以后一点都不烫手、 哎， 而且外观呢做的还非常讨喜啊。 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刚才您说这个外面卖的话呢，得将小800。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呢，我们是399，39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走。如果想复购的啊，喜欢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备货确实又不是特别的充足哈。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说到这个夏朵逸云的啊、这个无糖冻干的这个银耳羹哈、那么原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过，真的是大家非常的踊跃哈。 对。 那现在呢针对夏天这个季节、我们推出的是新品、也是无糖冻干的，是什么呢？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没错啊、第一来说的话呢，无糖，它是无蔗糖的，它当中是罗汉果的一些提取物，有一点淡淡的一个小甜味在里边。 是的。 但不会对血糖有影响。同时的话呢，当中会有添到一个薏米，我们都知道夏天多吃点这个薏米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中有一个枸杞。 对， 枸杞咱们每天的话呢喝水都要喝、所以把薏米、枸杞和银耳三者结合在一起，当您泡发之后，你会发现银耳羹它是比较粘稠的、同时的话呢，薏米是口感比较偏软一些的。 对， 包括整个汤汁当中的话呢，枸杞的香味是比较浓一些的啊。 而且呢这个您打开一袋的话呢、那时候咱们还说怎么形容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冰砖一样。 哎， 咱们吃那个雪糕的那个冰砖的大小、薄厚都是特别像，而且表面也看起来呢是那样的、比较这个松软的那样的感觉。 对、就是您如果说拿回家里边的话，我先建议大家您怎么吃啊、你可以先咬一下、哎，它又有一种这个脆生生的口感，特别的好吃、而且当您咬完之后呢嚼一下，你会发现嘴里边哎呦有点微 胶质就出来了。 对、 哎， 胶质出来了，口感特别好吃，而且是很香很脆的。 对， 如果你就是说啊下午茶的时候有点饿了，您可以开一包这个吃啊、也是可以的。 您说是干吃也可以啊。当然更多人呢是这个它泡发了， 泡了， 然后呢咱们再赠给大家一个 专门泡这个的一个 随身杯， 随身杯。 嗯， 然后呢您把它掰了以后搁在随身杯里边、拿热水一泡，实际上60秒钟， 对， 马上一杯浓浓的银耳羹 就好了， 就出现了 啊、 太美妙了， 没错没错。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的薏米枸杞银耳羹。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一说大家就乐了 啊。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给大家主品是五大盒、 没错、 这个薏米的银耳羹、那么每盒里边是10包，这样就是50包啊， 50大包， 这样是50包。 对， 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特别有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赠给大家25包，那加起来一共是75包啊。 没错啊、这25包呢是送给大家的果汇的银耳羹，里面是有水果啊、玉米的一个添加， 特别好喝， 特别好吃，小孩子肯定特别的喜欢吃、是额外送大家这25包的，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5包、包括一个随身杯也是额外送大家的。在市面上的话呢您去买，我们都有专柜，是799块钱 啊、这个整个组合下来呢要将近800块钱。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不到400块钱。 哎， 咱们399，您就可以把这75包的这个银耳羹 您可以拿回家。另外还有一个冲这个银耳羹的一个杯子， 没错， 它是特此为它定做的， 没错。 这个杯子也非常有意思，大小特别适中、而且拿起来的话，比如说是里边是热水，外面根本就不烫手。 对 啊，这个特别精致的一个杯子， 隔热效果很好。 隔热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好，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这是断档一年之后的一个精彩回归、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夏天的天气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哈、 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你就像吧，刚才也很多人会说，又一到夏天觉得自己皮肤不太好了，哎，就这个皮肤粗糙了。咱都知道呢，银耳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多吃点银耳，这胶原蛋白含量是比较丰富一些的，所以女性可以多选择一些。其实的话呢，银耳还有很多一些特别优质的一个地方，对于很多老年人，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这个银耳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大家如果去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给大家呢75大包，一包咱们就可以冲一杯。 对啊， 那既有呢，在这个季节呢喝着非常合适的，就是冻干的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 同时呢还有以水果为主的，就是冻干果蕙的银耳羹。 对 啊，真的是口味非常好。 这里边的话呢会添加的有菠萝呀，包括这个苹果呀，还有玉米粒在当中，所以特别适合很多小孩子，包括很多女性的一个口感，味道是有点微甜的。 对， 特别的好吃。 因为它非常的浓稠嘛，所以很多人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喝，都用那个小勺崴，一勺一勺崴着吃。 对对对对， 太美了。 嗯 啊，那市场价刚才您说小800，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是3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产品啊，确实银耳大家知道被称为是素燕窝啊。 对， 那么薏米也好，银耳也好，那么水果也好，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咱们都要吃的。 没错， 都这个非常好，把这些好东西全都融合在一起，给您做成又好吃又有营养的银耳羹。 对， 而且呢相对来讲的性价比还非常的好，特别便宜。 没错没错，您就想吧，如果说夏天您想自己熬银耳羹，您得买一个产地正宗的吧。产地正宗的银耳羹的话呢，就银耳啊干货特别的贵，您还得买这个薏米，还得买枸杞，关键是整个烹饪过程您就想想有多热吧。一天你大概的话呢要花上4-5个小时去进行一个烹煮银耳羹。如果您说我不自己炖也好，我出去买这一碗吧，很多的一些甜品店都有，您买一碗20-30块钱 的， 对吧？你如果说75碗你天天去吃，您得花多少钱？花1-2千块钱的。我今天399，您拿回去75大碗，每天都喝，每天早上只需要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就能够喝到热气腾腾的一个银耳羹了。 对， 那么当然如果您说啊，我喜欢一些冰凉的，您可以泡发之后呢放到冰箱当中冷冻。 对，当冷品。 哎，回到家里边打开冰箱喝一碗，又凉快又舒服，夏天过得特别的滋润。 对，又有营养，口感又好。 哎， 而且呢这个做的呢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对，几分钟。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一共是75大包啊，为大家来提供的有无糖的薏米的银耳羹啊。那么这里边呢既有薏米，同时还有枸杞，另外还有汇集水果和银耳在一起的，咱们给大家是25大包，这一共加起来一共是75大包。 没错， 一包呢咱们可以冲大杯， 一大杯。 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银耳羹啊，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营养的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的。另外呢冲泡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刚才我试了一下，拿热水一冲的话呢好像不到1分钟60秒， 对， 基本上就冲开了。稠稠的，黏黏的， 胶质 浓郁的啊，所以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你像就是平时上班的，你放在办公桌里边，早上到公司你可以喝一杯，下午茶饿了的时候你可以吃一块。你包括孩子上学的，很多孩子不是特别爱吃什么零食嘛，喜欢吃脆脆的。您给这个给孩子，第一个咱没有防腐剂，没添加剂啊，吃这个还健康，口感是那种香香的脆脆的，还有点微甜的口感。我们采用的是冻干的一个技术，冻干技术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品当中的，能够保证食物的一个原有的形态和它的营养不受破坏的。所以我们为了大家方便携带呀，方便食用，直接采用现在目前特别高端的冻干的技术。拿回家里边，第一个口感营养不会流失，同时的话呢您只需要泡发1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来喝了。 是的，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两个口味，一个呢是薏米枸杞啊，这个银耳羹 无糖的 啊，无糖的，一共是50包。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25包呢果蕙银耳，就是以水果为主加上这个银耳啊， 没错， 冻干而成的。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冲银耳羹的一个杯子， 没错。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冻干的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 啊、同时呢还有以水果为主的就是冻干果烩的银耳羹、那市场价刚才您说小800，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是399，您就可以拿走。 嗯，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2018的三伏时节已经来临，您的过夏神器准备好了吗？ 自从入夏后就时刻准备着。 能有什么呀，不就是空调 WiFi 西瓜冷饮吗？ 唉，还少一床牛皮席。 三伏天怎么能少了一床牛皮席呢？孩子长痱子，爱人出汗多，爸妈不敢吹空调，一床牛皮席解决全家人的困扰。只需要每晚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整夜享受到舒适的睡眠。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折叠收纳像床单一样简单，零家务负担，不用洗刷晾晒，这才是盛夏神器呢。 说了大半天呀、啊，没说到重点上、今天的价格呀才是亮点。 对对对，今天的价格很诱人， 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1米5×2米的规格，厂商零售价格8900元一床。今天呢盛夏清凉，直接享受2.2折，只要1999元。但是因为比商场专柜便宜了将近7000块钱啊， 对， 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活动呢只能提供30床的备货，热线是400-716-108400-716-108。 对呀、您去商场专柜看看就知道了，但凡是产地三峡库区的，只要是正宗天然水牛皮凉席，只要是2018年的新席，再打折再换季也都得5-6千块钱。但今天我们做到了1999元的低价，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夏天，划算到这每年才30-50块钱，估计啊三伏天里面一个礼拜的电费都不止30-50块钱呢。所以这会儿热线刚刚爆出去，就已经有9位朋友订购成功了。400-716-108，400-716-108。 手机尾号3546的朋友订购了2床，说啊之前没有用牛皮席的时候呢，老公是整夜整夜的吹空调呀、他是舒服的直打呼，我可受不了了、这一直吹空调关节都不太舒服、还是牛皮席好，一晚上呢最多开3-4个小时的空调，这一觉睡到大天亮都是清清爽爽的、舒服多了。还有0174的朋友说，前两天呢我才买牛皮席，还花了2599元呢，今天就变成1999了，这一床便宜了将近600块钱呢，2床就是1200块，那就再订2床给两边父母送去吧。只是啊这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吗？ 您放心，品质肯定是一样的，100%是孟德兰品牌的，每一床都是三峡库区的陈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经过了裁剪、包边、打磨、揉料等数十道的工序，除了可以清晰的看到毛孔之外呢，牛的肩胛骨、牛背、牛肚、牛腿都可以依稀可辨的，所以啊一床正宗品质的牛皮凉席至少得20斤以上。但今天打进400-716-108，400-71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块钱，也不需要花到之前的2599元，只要清凉价19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 4007106108 4007106108，把这一床投资一次尊享一生的好席子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况且啊，今天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二十几斤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我们给您免费送到家。 对， 您可以先看先验，喜欢了再付款，不喜欢直接拒收都可以。 嗯， 不过呢，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棕红色的外观，四周呢还有压花设计，和任何家居风格都很搭。而且呢，您还可以铺在您家的床上，摸一摸，躺一躺，亲自的来感受一下这种舒爽亲肤的触感呢，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几十年的享受。 嗯， 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带走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用上几十个夏天，每年夏天才3-50块钱。 是， 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还剩下最后的6床备货了。有位江女士啊，又来订购2床，说是给父母订购的。父母年纪大了，关节不太好，一辈子啊没睡过牛皮席，到老了让他们享受享受，真的要给您点赞了。咱们啊对父母的关爱，真不是过年过节朋友圈发一下草草了事，而应该是从细微之处想到他们。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我给我妈买牛皮席呢，算是非常早的一批了，有头10年了。那时候稀奇呀，我妈炫耀来炫耀去的也就算了。不过您知道吗？过去10年了，每年我家里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来几波叔叔阿姨专门来看一下牛皮席，简直停不下来。 所以啊，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吗？小时候你带我学走路，长大了我带你看世界。 嗯， 我们要把好东西、新东西全部给你。如果收音机前有年轻的朋友，给爸妈、给公婆、丈母爹、丈母娘都考虑一下。暑假老人给我们带孩子，天热接送也不容易，不妨花1999元买床牛皮席孝敬孝敬他们。 对，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大品牌孟德兰枕头牛制作的牛皮凉席，七月大放价，既不用专柜的8900元，也不用之前推荐的2599元。 嗯， 厂家发放降温补贴，一步到位，1999元带回家。抢订时间只有5分钟，只有20床，电话已经全部爆满了。因为本身是补贴活动，时间一到就会立刻结束。 是的，酷暑高温，大家都知道空调房待久了对身体不好，可不开空调，全家人又受不了，所以一床清凉舒爽不黏腻的牛皮席，您一定要感受一下。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透气柔软有弹性，就算是三伏天里，也只需要在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牛皮席的毛孔会自然的收纳凉气，而且就像小风扇一样，整夜都可以享受到恒温舒适。今天七月大放价，每床比原先2599元还要再便宜600块钱，每一床只要1999元，用几十年划算到这每年才40-50块钱，每天才几毛钱。不能再说了，最后1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独徘徊，也不可能散人心。 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最让我伤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讲呢主要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糖尿病所引起的脑血管病。我们是糖尿病啊，它属于脑血管病的易发因素之一。有人对这个300例脑血管病以及它患危险因素的筛选结果，然后呢就糖尿病啊属于影响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在筛选的过程中各种因素引起脑血管病，最后呢就筛选出糖尿病呢它是主要的危险因素。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了10%-30%的脑血管的病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由于调节血糖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糖蛋白脂肪代谢的紊乱，其中糖代谢的紊乱是主要的。胰岛素不足呢，就是葡萄糖转化为脂肪，储备的量减少，脂肪呢就大量的分解成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样胆固醇呢就合成旺盛，使得血脂特别是胆固醇增加，所以糖尿病可以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而且也有人统计过说糖尿病病人动脉硬化发生的率比正常人要多5倍，然后糖尿病病人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时间也比正常人早，并且要严重的多，它可以累积小的还有就是微循环的动脉，这样就引起了心脏脑血管间歇性的波形，这些主要的原因，这些呢都是大血管所引起的。糖尿病病人呢也还有呢就是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高，他成一个高凝状态，高血粘状态，血小板呢这个亢进，血小板的聚聚亢进，所以都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脑血管病啊这个并发症呢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威胁生命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方面。我们说糖尿病的动脉硬化，它是全程全壁的动脉硬化，就这整个壁都有这样的变化。85%有高脂血症，所以它这个胆固醇高，高密度脂蛋白就下降，这个斑块条纹加深而且加大，还有纤维的斑块增大，有钙化，使血管狭窄。再有胰岛素不足呢，就引起了这个胰蛋白酶的活性下降，不良的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不充分水解，就堆积在这个血管壁上，这就也是形成动脉硬化的主要原因。葡萄糖代谢的过程中呢，又产生了很多的异常代谢产物，比如这个糖代谢紊乱，它产生很多的山梨醇，这个山梨醇呢又能蓄水，血管壁的细胞就肿胀变性破坏了，所以你看它是全程的都有各种变化。然后高血糖呢又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超氧化物气化酶的这个活性，就是使着自由基的产生啊加速，堆积，排除也困难，抑制它也困难，这样呢就使着组织啊和细胞加速了衰老，而这个使着这个动脉硬化更加剧。 再有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血凝机制异常，血小板纤维附着，生长激素升高，使得人呢更加这个粘附，使这个血液一些有形成分更容易粘附，就形成了脂质升高，然后血管的斑块，然后呢血脂的斑块就形成了，这样加速动脉硬化。所以糖尿病病人，你看就这种情况，我们这些呢前面详细的都讲过，就是由于这些原因，那这是糖尿病所独有的，就因为你糖代谢、你脂肪代谢、你这个蛋白代谢都紊乱而引起的动脉硬化。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发生动脉发生脑血管病呢是比较多的。有人国内啊有这么一个统计，因为糖尿病病人啊，特别是脑动脉硬化特别特别的普遍。国内有个统计呢，他说这个大概有20%的脑血管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这是一个数字。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呢，我们说了，它动脉硬化率要比正常人高5倍，发生动脉硬化的时间又早，而且进展的又快。有人报道过说，5年以内的糖尿病患者，这个脑动脉硬化发生率是31%，5年以上的70%了。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本身就使动脉硬化就早，而且进展的快。而且你要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看5年。再加上个5年，70%，一大半了，都形成了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脑动脉硬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能够广泛的累积心脏啊、脑啊、肾啊、下肢啊和视网膜。然后文献报道，就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脑动脉硬化为正常人的1倍，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是非糖尿病病人的5倍，脑梗是非糖尿病病人的4倍。糖尿病并发脑血管意外所致的死亡率比非糖尿病的病人要高2倍。那这几个数呢就告诉大家说明了，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死亡率和发生率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国外有资料统计啊，说这个糖尿病病人并发脑血管病的20%到40%是这个影响寿命和致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他这个发病的情况。发病的原因呢，我们也一再反反复复就说了啊，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个糖尿病以后高脂血症，高脂血症代谢紊乱就使得坏的胆固醇，然后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升高，然后高密度脂蛋白下降，糖原异生也增加，糖尿病半数以上的人60%-70%都有高脂血症。那这个呢就更加重了这个糖尿病动脉硬化，特别是脑动脉硬化。还有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糖尿病病人40%-80%有这个高血压病，这样呢就更加促进了动脉硬化。还有就是糖尿病病人啊，就是高血粘，他的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啊，很多指标它都是不正常的。所以这个红细胞啊，还有这个红细胞还有其他有性成分啊，血小板它都爱聚集在一块儿，形成大大小小的血栓，而且呢内膜受到了破坏，它就非常容易粘到这个血管内壁上啊，而且血管内壁的动脉硬化变化也比较厉害，因此呢它在血流，因为血液粘稠度高了以后，血流就缓慢，越缓慢它越要沉积在血管这个壁上，这样更加就动脉硬化就更加形成了。糖尿病病人脑血管病的特征是什么，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跟这个一般就没有糖尿病病人的脑血管病还是有不同的没有呢糖尿病的脑血管病多发的人呢是高血压，但是高血压糖尿病它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脑血管病呢它就有一定的特征了。首先呢脑血栓的形成比脑出血要多得多，缺血性的中风占了88%，然后呢就是一些这个暂短性的脑缺血叫小中风，还有脑梗塞，还有多发性的腔隙性的脑梗，像这些呢它就比较多。而且血栓侵犯中小血管比较粗大的主干的要多，锥基底动脉也比较多。比如它管的是什么呢，锥基底动脉主要是小脑啊、脑干呢、还有就是大的和这个大脑中动脉这个皮层和皮层下，像这个呢就比较多，形成这个脑梗啊，就刚才说的形成这个脑梗啊，或者是缺血性的重或者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血栓呢就比较多见。 还有就是呢，这个脑血栓呢，一般不会成为糖尿病病人得脑中风的一个死亡的原因，而且呢，它是成为一个致残的主要的原因。所以糖尿病病人呢，后来不管你脑血管病啊，就是缺血性中风以后啊，抢救过来以后，治疗好了以后啊，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比如偏瘫呐，或者语言困难呐，或者情感上头有一些障碍，都有一些这些变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临床上啊，经常出现反反复复的轻度的脑中风，或者是无明显中风发作的表现为一个就是偏瘫呐、供气失调啊，或者是痴呆呀、或者是有这个震颤性麻痹啊、假性球麻痹啊等等这个综合症，暂短性的脑缺血表现出来，这个它不是主要的表现出来，很明显的就这胳膊抬不起来了，什么抬不起来了，就是表现的比较轻，但是它慢慢的发展呢，就是康复起来是比较困难的。糖尿病脑动脉硬化和这个没有糖尿病的脑动脉硬化，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不同。但是呢，除了动脉粥样硬化和小动脉硬化以外，在糖尿病中啊，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它有微小动脉、细小动脉的硬化的存在。这是呢，主要致残的原因。血栓呢，侵犯了中小动脉，尤其是椎地底动脉所管辖下的那些小的动脉，这样就容易引起一些临床上留下一些后遗症出现。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特点，也就是这个，就是说它出现这个中风的时候啊，主要是缺血性中风，占的太多了。出血性的中风也有，但是很少，但是它来的比较重。而且呢，糖尿病出血性的中风啊，大部分都表现在这个血糖升高，升高的非常厉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称它为是东方的神草，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实在是太复杂了。不管它的生成之前的菌刺体，还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那这几个部位生长部位在一起，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而且这个目前已经知道了，这个灵芝里头所含有的有效成分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非常重要的，药理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而且呢作用非常这个到位的一个物质。因为它是高分子水溶性的，非常容易被吸收。那么它在抗氧化的过程中去除自由基，另外呢，它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自动的修复胰岛受损伤了的贝塔细胞，也叫 B 细胞，然后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另外还有这个灵芝多糖呢，它本身能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这个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啊、白细胞啊，还有这个吞噬细胞，它们个数增加，不但个数增加，使它们形成免疫球蛋白，就是获得性免疫的这个速度也应答的非常快。那这些呢，对于糖尿病病人呢，在抗感染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呢，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第二个呢，就是灵芝酸，植物里大部分都有三萜类的化合物。三萜类化合物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有非常强大的药理活性作用，你比如它镇静，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睡眠，可以修复已经受损伤了中枢神经，而使得我们的焦虑状态啊、紧张状态啊，还有这个疼痛啊得到一定的消除。另外这个灵芝酸呢，它本身就能够调节在它管辖下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而使我们内脏的活动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那灵芝里呢还有18种氨基酸，8种我们都不能合成，14种微量元素跟我们身体里的比例搭档是相等的，所以非常好吸收。在补充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上，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这个特别是微量元素，它在我们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能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让它稳定。再有就是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那么灵芝里都含有。 还有就是它还有天然的有机锗元素，比人参还高5到6倍，它是世界公认的免疫增强剂，而且它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到身体里可以放下来，然后呢能够这个使我们的缺氧状况得到改善。当然灵芝里的像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可以使红细胞类的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使它跟血氧能力增加，也能改善我们的缺氧状况。所以灵芝用了以后啊，它有一个提高我们身体抗缺氧的能力。那这在糖尿病病人身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动脉硬化以后啊，它这个血液流通不好，它就经常在缺氧状态。缺氧状态下，我们的细胞就容易死亡，而且容易生理功能受到损伤。特别是灵芝里的灵芝多糖，我们说了啊，它是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修复我们胰腺受损伤了的 B 细胞。再有就是孢子粉也可以促进胰腺的整个的这个微循环，使得胰腺的功能啊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提高血浆中胰岛素的水平，使我们的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这样呢，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就是很好的一种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哎，这儿的风景可真美。